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现在北京疾控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孙永安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首先欢迎一下孙主任，您好。 好，感谢李凯的邀请。 谢谢您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问题哈。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阿尔茨海默哈，这是一个人名吗？他这个病为什么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呢？ 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的确是一个人的名字啊，我们叫阿尔茨海默病。所以呢，大家如果要关注医学发展的话，很多疾病是用人的名字来命名的。那么阿尔茨海默病也不例外，是为了纪念一位比较有杰出贡献的这位先生，叫阿尔茨海默。那么他是一名德国的神经精神病学家。他最初发现并且报道了这一个疾病，所以呢后人用他名字来命名。 据说他也是经过了研究，家里边那有一个女佣是吧，他这个出现了一些认知性的障碍哈。 其实呢也倒不是女，可能有传言、 有传言是吧， 对，但是的确呢是一名患者这个患者身份就不是太清楚了。这个患者的名字其实也是有记载的。他叫奥古斯特。这个病人刚入院的时候对，奥古斯特。这个病人刚入院的时候，家人一般会诉说病情。那么发病的时候，症状主要是一个渐进性的记忆力。记忆力下降。 记忆力下降是吧？ 对，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很多痴呆的患者也是记忆力为主的，家人才开始发现。那么除了记忆力下降以外，他的理解能力也下降。就是说我们对于外界言语或者对于外界发生的事情，他理解也障碍了。后期呢就出现了一些精神行为异常。有幻觉。还有被害妄想。同时呢还出现这种容易迷路，容易找不着回家。所以呢跟我们目前所报道的阿尔茨海默病很多症状还是极其相似的。 极其相似的。 对， 对。 所以呢也就是通过这个病人才开始第一次报道这个病。 对， 是这个阿尔茨海默先生啊才以他的名字最后来命名了这个疾病是吧。 是的是的。像我们神经科包括你看宾斯旺格啊也是用还有 PIC 啊都是人的名字。用他的名字命名主要是因为这名患者大概在1906年去世了。去世了以后，因为在西方啊，西医的发展它是跟我们解剖很多是有关系的。所以阿尔茨海默先生呢就对于这名患者进行了尸检。那么尸检最主要对于神经系统啊大脑组织进行了活检。活检完了以后发现脑袋里面有一些跟别的正常人不一样的结构。有几个结构，有一个就我们现在俗称的叫老年斑。 老年斑。 对， 原来以为只长在脸上叫老年斑是吧？ 对的。所以李卡里提的很重要。我们很多老年人脸上长了个斑，它是皮肤的老年斑。但是阿尔茨海默病对于这名患者进行尸检发现的老年斑跟我们脸上的老年斑是不一样的。它这种老年斑是在神经组织里面，大脑组织里面有一个斑块样的沉积样的结构。这个老年斑核心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到目前为止还认为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是引起阿尔茨海默病最重要的最致命性的东西。因为这个蛋白是有毒性的。所以这个老年斑除了中间有这种有毒蛋白以外，它周围还有一些像炎症细胞，像角胶质细胞的侵润。因为你外来的物质这种有毒的东西病人机体会清除，所以这种炎症细胞也在它周边聚集。另外还有一些损害的像神经元的轴缩之类的。所以呢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特的老年斑。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叫神经元纤维缠结，当然还有其他的啊，像淀粉样血管样变。所以阿尔茨海默先生呢就对这个患者的脑袋里面很奇特的病理改变进行了报道。后来发现其实有一大类这样的疾病，然后呢人们就意识到这一类疾病可能是一个独特的疾病，就用他的名字进行了命名。对，其实我们中国人可能记西方的名字可能比较拗口。 是。 所以呢我觉得阿尔茨海默病呢对于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叫老年性痴呆。 老年性痴呆。 对，所以大家常说的老年痴呆症老年性痴呆一般来讲都是指阿尔茨海默病。 是。 但是呢因为痴呆这个词 李凯琳也知道、很多人说 不喜欢哈， 对，这是一个有点贬义的意思哈。所以呢，因为阿尔茨海默病是一个中性名字，所以我们发文章做科研全是用这个名字。 是， 但是痴呆这个词因为有一点贬义的意思，所以呢，好多年来，包括十几年前，我们好多专家，包括很多民间的媒体界，他们还想把这个名字给改一改。所以呢，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改法，但是目前呢，把它改为失智症的称呼更多一些。 失智。 失智，因为智力嘛，智能嘛，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最主要是智能丧失，所以我们改叫失智症。 当然了，对于老年痴呆原来也是有说法，就包括像它还包括像阿尔茨海默，包括还有像一些血管性的痴呆，对吧？ 对， 都可能归结到这个老年痴呆这个或者说叫失智症的里边，是吧？ 所以李凯里这就很专业了，我觉得做节目做多了也是专家了。 是，有很多专家都这么提到了， 因为的确痴呆它是一个综合症。那么它包括一大类疾病，最常见的就是阿尔茨海默病。那么阿尔茨海默病大概占到50到70%，有人认为可能70左右。另外还有其他类型的痴呆，包括血管性痴呆，包括路易体痴呆，包括包括那个像额裂叶痴呆等等，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原因，包括感染呀、外伤呀、中毒引起的痴呆。所以痴呆的原因是特别特别多， 特别多哈。有机会的，我们请这个孙主任再跟我们详细讲讲一些其他的高发的一些痴呆哈。今天咱们先说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病。那刚才您提到了，就1906年哈，就是阿尔茨海默先生做了这样的尸检。其实我觉得，对于现在医学的发展，真是奠定了一个基础。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检查，就是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检查，还是在遵循这样的一些检查的一些传统，包括像有些需要抽骨髓的哈、掏的一些这个检查，其实还是遵循了当年的这样的一种基础在里边，是吧？ 是的。因为对于这个疾病，其实诊断的金标准必须要有病理。虽然很多病人临床表现都很相似，表现记忆力下降哈，找不着回家的路，表达能力下降，但是像其他类型的很多痴呆，它早期表现也是一样的，虽然有一点差异。所以如果要做到一个精准诊断，说你就是阿尔茨海默病，那么我们以前的诊断标准是需要进行尸检。但是那个时候，因为这几年呢，我们刚才也交流了，其实医学发展是很快很快的。因为对于一个痴呆的患者，基本上没有人愿意说取一块脑袋做个活检证明我是痴呆了，证明我是阿尔茨海默病。所以呢，这是有一定难度的。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还有一些别的检查，我们目前用的比较多的像腰穿， 对， 做一个腰穿，取一些老积液。 因 为老积液里面也会有一些特异性的蛋白改变，当然有些人腰穿也不愿意做啊，认为是有创伤的。我们现在还有办法啊， 还有办法是吧？ 对，还有办法做一些特异性的影像学。那么特异性影像学目前用的比较多的是 PET、对 PET 呢，它是一个同位素的，有这种同位素特异性标记的，可以标记我们脑袋里面这种特异性的蛋白。我刚才给大家也提到了，老年斑最核心的这个蛋白就是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罪魁祸首。然后呢，这个 PET 可以特异性显示这个蛋白在脑袋里面蓄积。所以呢就不用尸检了，你就在活着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些时钟计。那么通过这种 PET 扫描就可以特异性发现在脑袋里面蓄积，那么这个蓄积的话就可以间接的证明这个病可能是由淀粉样蛋白毒性作用所引起的。当然我们刚才的神经元纤维产检也可以用 PET 的显影， 也可以来看出来，是吧？ 对，这样就做到一个比较精准的了。 所以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那个 PET CT， 对 吧？就是这个东西哈。原来是照比如说肿瘤 啊， 它的那个发生的可能更多一些，大家了解一些啊。当然现在在神经内科其实应用还是比较多的哈。 所以大家熟知的 PET CT 其实最主要还真是用来查肿瘤，就是看代谢的。但是 PET 有更多别的用处啊，特别像对于一些特异性分子的显影，特别有意义，而且是在活体的状况下能进行检查。当然它也有它的缺点，第一个呢有点核辐射，有点，因为它是原子这种有点放射性的。第二个呢，它的费用其实 有点贵哈， 相对还贵一些。所以呢，我们目前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检查，我们如果从影像学，我们更多的看这种结构核磁，核磁或者 CT， 但是核磁呢又便宜又没有辐射，同时又能看到脑萎缩，有些不同脑区的萎缩情况。 所以这个可能比较常用一些哈。比如说我们老百姓经常原来还听到一个词儿叫海马体哈，这个也是检查这个所谓的阿尔茨海默，早年间好像查的还比较多，是吧？ 对，其实呢海马这种检查呢，我们更多的是用核磁来检查。海马呢大家可能不一定很熟悉啊，学医的人都很了解。 脑袋里面有一个结构叫海马，海马它主要位于颞叶内侧。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最早期的症状主要跟海马的病变有关系。我们经常是会说阿尔茨海默病或者老年痴呆的患者，他的记忆力是下降的，而且他这种记忆力下降是什么呢？比较典型的特征叫情景记忆下降。 情景记忆怎么解释这个情景记忆？ 所以你提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情景记忆就是你所经历的体验过的这种事情给你脑袋里面留下的印象，它所区别的就是我们文字相关的记忆。举个例子来讲，你看小说，对吧，你看古龙的、金庸的、琼瑶的小说，那么情节里面有很多描述，但是这种情节的描述你并没有经历，是吧，你这是想象出来的， 是， 所以这是文字相关的记忆。那么我们所谓的情景记忆遗忘呢，就是我们所经历的。举个例子来讲，我昨天我出门诊了，或者周末我去看看我的父母去了，那我所经历的事情。所以阿尔茨海默病最为典型的早期症状就是一个情景记忆下降。 那就是等于说比如近期的，比如说我吃了什么饭，我谁来看我了，然后我干了些什么呢，都可能记不清楚，是吧？ 对啊，而且它是一个近期的情景记忆下降。我们刚才不谈到海马吗？为什么呢？阿尔茨海默病是近期的情景记忆下降，主要是因为这个海马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它的功能就是把我们所经历的这种任何的信息通过海马转换成有效的记忆信号储存到大脑。就是它是一个转换器。 转换器啊。 对，就像举个例子来讲，咱俩今天做节目，这个内容要经过我的海马来转换成一些信号。可能有些神经递质或者化学信号，然后储存到我脑袋的某些结构。所以您可以想想，如果说几个月前我的海马是正常的，或者今天我海马是正常的，那么我可以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储存到我的大脑，但是如果我的海马有问题了，虽然我还可以交流，但是我这个经历的事情海马不能转换了，储存不到大脑了，那我今天的事我就不记得了。但是我 原来的事儿， 对，我上周的，我上个月的事，我海马正常的时候我还能记得。所以阿尔茨海默病它最为典型的早期的改变是有它的原因的，主要是因为它的海马功能有异常。那么我们现在我们这种结构影像学，就像核磁，如果你有个冠状位扫描的话，那么基本上可以判断一下你的海马有没有萎缩，萎缩到哪一种严重的程度，我们还给它萎缩的严重程度进行了分期， 还进行了分期，是吧？ 对 啊，有这种所谓一期，可能刚开始。 哎，你是很专业了。我们分为零期到四期。 零期到四期。 对，零期就是正常的， 正常， 我相信你肯定是正常的， 还能记得住，是吧？ 对，零期。一期呢是最轻微的一个病理改变，一般来讲65岁左右可能会有慢慢的下降。一期呢，我们叫脉络末裂，脉络末裂有点增宽了，稍微有一点点变小了。然后二期呢，我们海马结构就要裂角显现出来了。然后三期呢，就是不仅裂角显现出来了，它海马体也变小了。然后四期基本上海马就很小， 很小啊。 对，基本上丧失了。所以一般四期的话，这种痴呆患者的症状就很严重了。 是，哎，您刚才提到了一句话啊，很多人可能比较紧张，就是65岁以上可能略微就开始出现了哈。 对。 那这个海马的一些面面的出现，萎缩也好，变小也好，是人的退行性病变，就是人老了之后就一定会出现吗？还是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其实人衰老是一个生理现象，因为到目前还没有长生不老的人，是吧？但是呢，你要正常的衰老，符合同龄人的，这种是生理性的。但是如果说你的衰老程度超过了正常人，那么可能就是病理性的。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刚才提到了海马的分级，那么海马呢，如果你超过79岁，如果你是萎缩达到2级，我们也认为是正常的。 哦，就是将近80岁的时候。 但是如果你到3级了，那就认为不正常。 不正常了啊。 对，所以79岁以上，当然这个是人为概念的。你说78岁是不是正常的？我们大家一定不要教条，我们要根据他的临床症状啊，根据其他的地方来区别对待。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您说的，就是人的这种正常的衰老，它有一定的这种规律哈。大家在这个同龄人当中有一个平均的这样的一种水平，就可以能够接受，是吧？ 是。所以我们现在很多量表，我们量表 要发现异常，但是这种异常的发现我们要建立在你对正常人识别的基础上，就像我们承担的科技部的一些重大专项，你看我现在有个重大专项准备结题了，我们去做一些量表，我们不仅要做病人，我们还要做正常人，你只有对照了你才知道哪些范围之内是正常的，并不是每个正常人都是100分，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 有好多内容，你总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概率。 所以说到这个量表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记忆门诊哈，认知的门诊，它可能都就不见得是阿尔茨海默了啊，都会让这些患者去做各种各样的量表。这个据说除了影像学的检查，除了一些像这种腰穿的检查之外，量表也是一个能够快速检验出这个人有没有认知障碍，会不会得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是吧？ 对， 嗯， 其实呢，作为一个像我们作为一个综合医院大医院的临床医生，我们看病的流程首先是了解病人的病史，这种病史不仅家属患者本人也会说，其次我们要问，不仅是现在的病史，还要问问他既往的病史，因为有些阿尔茨海默病常常会合并像糖尿病啊等等。另外我们就要做一系列的检查，这种检查不单单包括我们正常的体格检查，大家可能看到神经科大夫都会拿个小锤 啊，对， 敲打敲打啊，看看反射，看看感觉啊，看有没有对称的，有没有没有力。另外就是您提到的这个量表的检查，这个量表检查它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它可以帮助我们细化你的认知哪些领域受损了。我们都说痴呆，那么痴呆它包括很多方面的功能障碍，包括我们的记忆力，包括我们的语言功能，包括我们这种空间定向功能，还有我们一些精神行为异常执行功能等等，所以这个量表其实基本上都涵盖了这些不同维度的认知功能损伤。另外量表呢它还有一个分数，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最简单的叫 MINICAL 啊，就是 MMSE 量表。这个 MMSE 叫简易智能量表筛查，它满分是30分。对，我们正常人年轻人其实基本上都能达到30分啊，但是呢并不是说你小于30分你就是痴呆了，我们是有不同的文化程度的判断，举个例子来讲，大学程度的可能24分以下才是痴呆，所以呢你24分到30分之间这个阶段呢，我们还有不同的阶段，我们因为痴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它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有一个潜伏期，或者下面是一个主观认知功能障碍，然后到一个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所以这一阶段是痴呆前阶段，痴呆前阶段呢它的分数可能也下降，但是没有达到这个痴呆的水平， 就没有那么分特别低的这种情况啊。 是，但是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分数是跟文化程度有关系的，像大学文化是24分啊，其实文盲可能小于17分我们才认为是痴呆。 所以它这个里边的量表里边有很多跟文化有关，对吧？ 对， 包括有很多的一些词哈，我也看过那些量表哈，啊，都会让比如说一个是重复，一个是找比如说颜色的什么词单独的，这可能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也在里边，是吧？ 是，所以受文化受它的理解，包括你不同的方言，啊，包括你生活习惯，可能都有影响。你看我们那个摩卡它就有个犀牛，但是犀牛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常见的动物，那你也不认识就被扣一分。 不认识犀牛是吧就被扣一分。 对啊，那我们那美国人都认识，我们中国人都不认识，那我们很多人那就明显低一点，所以我们要做一些相应的矫正。 所以这个可能是从国外发明之后啊，传到中国之后我们慢慢来了解哈。除了量表之外，在您的门诊当中询问病史是不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有可能自己记不住，家属也会描述啊，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说在家里边做壶水，然后就把这事儿给忘了，结果水都烧开开了啊，就这种情况哈。 是，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很多阿尔茨海默病早期记忆力下降为主的，就是做饭的时候烧水的时候他忘了，忘了那水烧干了可能就把锅给烧宽了，烧穿了，这种情况你要说水这一出来把这个 火 气 给 灭了， 就危险了， 有危险的情况发生。如果你偶尔一次，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年轻人也会有， 也会忘哈。 对，你要频繁发生的话这就可能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很多病人他发展到一定阶段他对自身的症状并不自知，他可能都忘了，或者他根本不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家属或者我们直接照顾的这种监护人或者保姆来诉说他的病情。因为很多时候病人他可能有记忆的问题，有些病人他语言表达能力也下降了，他并不能准确地描述自己所有的症状， 所以家里面对于病史的描述，对于这种时间这种发展过程的描述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现在随着老龄社会，很多老人都跟子女分开住哈，这多说一句，其实不利于发现这个一些症状，就是家人，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保姆哈，跟父母或者跟老人一块生活的一些亲人，其实要仔细观察老人的一些变化。就是不能认为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没问题，人家老人能生活自理，结果发生一两次事故之后一定得观察，应该有一定的意识带老人去医院去做这样的检查，是吧？ 对，现在还好啊，这几年不管是媒体包括政府包括我们这些专家也重视，所以呢各种科普各种平台大家都会接触到这一类的症状，所以我们很多家人啊越来越重视，所以我们门诊病人也是越来越多， 是 因为以前不是说啊，真正少多少？以前可能都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 对于这种就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家人跟老人这种发现，这种交流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可能下面会讲解一些，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啊，或者包括它的管理。其实这种社会隔离，就是跟老人少交流。老人整天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跟外面接触，本身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发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危险因素。对，另外呢，当然说你跟老人居住在一起，除了交流以外，其实还有很多互动，包括还有感情上这种愉悦上的分享，因为一家人在一起，假如气氛好的话，那是完全不同的心态，各方面都会 都不一样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啊、教授孙永安大夫，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阿尔茨海默的这个有关情况。刚刚只是说了一下症状哈、以及检查，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像危险因素啊、治疗，而且这几年的治疗的手段或者一些新药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我们下一期的时候，请孙主任再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介绍。希望您有机会多来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好的，一定，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邀请孙永安教授给我们来讲讲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后续的一些治疗话题，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